新传媒水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洋东部新闻，先来关注国会新闻。政府未来四年将挖矿大约8000万元，推出新界自家设备共享计划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附带的内界矿品服务和电脑。通信甲新闻部长杨立明到国会答，规划将到4月推出，大约6万户的家庭将受益。符合资格的租两座家庭每个月的矿品费用价到5块钱。杨立明也宣布，政府规划到今年下半年推出互联网挖矿岗位政策，规定指定的社会未退业者采取措施，为本地用户打造更挖矿的网络空间。政府推出更新版的专业服务行业转型蓝图，以加强新加坡作为免税商业中心的地位。毛刚部长杨金勇答，政府将加利益相关的人合作，协助国人提升技能、把握机会，实现以人多资格领获的职业泡芙。政府也将推出创新到邻里计划，协助加高利生产的企业到邻里社区个起步甲发展。另外，毛刚保政府部长邓宪辉宣布，我国南部导师拉扎鲁斯岛下个月起将本街等推出低碳小岛家屋住宿，为游客增添休憩个好去处。其他本地新闻，今年个总统挑战将专注于为退休者提供经济个援助，并且为86家相关护理中心和机构调集资金和提供支持。哈里马总统早日宣布今年的总统挑战正式启动。2023年华夏自助理事会中央总会助学金开放可能申请，就到本地在东小一个学资界或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，只是家庭中收入到6400元学习以下，或是家庭的人均收入无超过800元，学生也是父母其中一个人是华族新加坡公民或是永久的居民，拢会得申请助学金。最迟的日期是下个月15号。刚往地铁站附近的餐饮路食食中心订到4月13号定开。食宅中心已经换了新的陈意，也换新了厕所，换新的通风系统也有所提升。传道早日开始落去长命好，值得高兴仔话未听。本地东部每一集气温落到21度左右，根据气象署的官网的资料，牛顿去过多清晨5:07的时候，记录的温度是21.1度，是今日出自明早8点以来的上低的气温。上高的气温呢是到5:12.15的，但系我讲呢个温度达到13.8度。新闻播告完了。